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3章食死徒第110集。 伏地魔将目光从哈利身上移开，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。他的手像苍白的大蜘蛛，细长苍白的手指抚摸着胸口、手臂、脸庞，那双红眼睛在黑暗中显得更亮，瞳仁是两条缝，如同猫眼。他举起双手，活动着手指，表情欣喜若狂，毫不理会倒在地上流血抽搐的虫尾巴，也不理会那条大蛇。大蛇不知何时又游了回来，丝丝地围着哈利打转。伏地魔把长得出奇的手指插进一个很深的口袋里，抽出一根魔杖，他把魔杖也轻轻抚摸了一遍，然后举起魔杖指着虫尾巴，把它从地面拎起，扔向哈利被绑的那块墓碑。虫尾巴跌落在墓碑旁，瘫在那里哭泣。伏地魔把鲜红的眼睛转向哈利，发出一声冷酷而尖利的阴笑。包裹着虫尾巴断臂的袍子已经被血浸透。 主人， 虫尾巴哽咽地说， 主人，您答应过，您答应过的。 伸出手臂， 伏地魔懒洋洋地说。 哦，主人，谢谢您，主人。 他伸出血淋淋的断臂，但伏地魔又冷笑一声， 不是这只虫尾巴， 主人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 伏地魔弯下身，拉起虫尾巴的左臂，把他的衣袖捋到胳膊肘上。哈利看到那处皮肤上有个东西，好像是鲜红的纹身图案，一个骷髅嘴里吐出一条蛇，是魁地奇世界杯赛上天空中出现过的那个图形。黑魔标记。伏地魔仔细端详着他，全然不理会虫尾巴无法控制的抽泣。 他又出现了， 他轻声说， 他们都会注意到的，现在我们会看到，我们会知道。 他把长长的苍白的食指按在虫尾巴胳膊的烙印上，哈利前额的伤疤再一次剧痛起来，虫尾巴又发出一声哀嚎。伏地魔把手指从虫尾巴的印记上拿开，哈利看见印记变成了漆黑的颜色。伏地魔脸上露出残酷的得意神情，他直起腰，把头一扬，扫视着黑暗的墓地。 知道他之后，有多少人有胆量回来？ 他喃喃道，发光的红眼睛盯着天上的星星。 又有多少人会愚蠢的不来？ 他开始在哈利和虫尾巴面前来回踱步，一直扫视着墓地。大约一分钟后，他的视线又落到哈利身上，蛇脸扭曲起来，露出一丝残酷的微笑。 哈利波特，你正站在我父亲的尸骨上， 他轻轻地嘶声说， 他是一个麻瓜家笨蛋，就像你的亲妈一样，但他们都有用处，是不是？你小的时候，你妈妈为保护你而死，我杀死了我父亲，你看他死后派上了多大用场。 伏地魔又笑了起来， 他一边来回踱步，一边扫视着四周，那条蛇还在草地上转悠。 看到山坡上那座房子了吗，波特？我父亲在那儿住过，我母亲是个巫师，住在这个村子里，爱上了我父亲。可当他说出自己的身份之后，他抛弃了他。我父亲不喜欢魔法，他离开了我母亲，回到他的麻瓜父母身边。那时我还没有出生，伯特。我母亲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，我在麻瓜孤儿院长大。但我发誓要找到我父亲，我向他报了仇，那个给了我跟他同样名字的傻瓜汤姆·里德尔。 他继续踱来踱去，红眼睛在坟墓间来回扫视。 哈，快听啊，我在这里回忆起家史来了， 他轻声说。 哦，我怎么变得这么多愁善感？可是看吧，哈利，我真正的家人回来了。 空气中突然充满了斗篷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在坟墓之间，在杉树后面，每一处阴暗的地方都有巫师在幻影显形，全都戴着兜帽，蒙着面孔。他们一个个走过来，走得很慢，小心翼翼，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伏地魔沉默地站在那里等着，一个食死徒跪倒在地，爬到伏地魔跟前，亲吻他黑袍的下摆。 主人， 他低声唤道。他身后的食死徒也是一样，每个人都跪着爬到伏地魔身边，亲吻他的长袍，然后退到一旁，站起身，默默地围成一个圈子，把汤姆·里德尔的坟墓、哈利、伏地魔和摊在地上啜泣抽搐的虫尾巴围在中间。但圈子还留着一些间隔，好像等候其他人的加入。然而伏地魔似乎不再期待有人来了，他环视着一张张戴兜帽的面孔，尽管没有风，但圈子中似乎掠过一阵细微的沙沙声，似乎那圈子打了一个哆嗦。 欢迎，食死徒们， 伏地魔平静地说。 13年，从我们上次集会，已经有13年了。但你们还是像昔日一样响应我的召唤，就是说，我们仍然团结在黑魔标记之下，是吗？ 他抬起狰狞的面孔，张开两条细缝一样的鼻孔嗅了嗅。 我闻到了愧疚， 他说。 有一股愧疚的臭味。 圈子又哆嗦了一下，似乎每个人都想向后退，却又不敢动。 我看见你们健康无恙，魔力一如从前，这样迅速地赶到，我问我自己，为什么这帮巫师一直不来帮助他们的主人，帮助他们宣誓要永远效忠的人呢？ 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敢动，只有虫尾巴倒在地上，捧着流血的手臂啜泣。 我回答自己， 伏地魔轻声说， 他们一定是相信我不行了，以为我完蛋了，他们流回到我的敌人中间， 说自己是无辜的，不知情，中了妖术。我又问自己，他们为什么就相信我不会东山再起呢？他们不是知道我很久以前就采取措施防止死亡吗？他们不是在我比任何巫师都更强大的时候，目睹过我无数次的证明自己法力无边吗？我回答自己，或许他们相信还存在更强大的力量能够战胜伏地魔，或许他们现在已经效忠他人，说不定就是那个夏里巴人的头目，那个泥巴种和麻瓜的保护人阿布斯邓布利多。 听到邓布利多的名字，圈子中的成员骚动起来，有人嘴里嘀咕着，不停地摇头。伏地魔不予理睬。 这让我失望，我承认我感到失望。 圈子中的一个人突然扑倒在地，他匍匐在伏地魔脚下，从头到脚都在发抖。 主人， 他尖叫道， 主人，饶恕我，饶恕我们吧。 伏地魔冷笑起来，举起了魔杖。 钻西瓜果， 倒在地上的那个食死徒痛苦地扭动着，惨叫着。哈利相信这声音一定会传到周围的房子里。 快叫警察来吧， 他绝望地想。 谁来都行，什么都行。 伏地魔抬起魔杖，兽形的食死徒平躺在地上，喘着粗气。 起来吧，艾弗里。 伏地魔轻声说。 站起来，你求我饶恕，我不会饶恕，我不会忘记。漫长的13年，我要你们还清13年的债，然后才会饶恕你们。虫尾巴已经还了一些债，是不是，虫尾巴？ 他低头看着虫尾巴，虫尾巴还在那里抽泣。 你回到我的身边，不是出于忠诚，还是因为害怕你的老朋友们。你活该忍受这种痛苦，虫尾巴。你知道这一点，是不是？ 是，主人。 虫尾巴呻吟道：“ 求求你，主人，求求你。” 可是你帮助我获得了肉身。 伏地魔看着虫尾巴在地上抽泣，冷漠地说：“ 尽管你是个没用的、卑鄙的叛徒。”可是你帮助了我，伏地魔不会亏待帮助过他的人。 伏地魔再次举起魔杖，在空中舞动，魔杖头上画出一道像融化的白银般的光带，起先并没有形状，随后光带扭曲起来，变成了一只闪闪发光的人手，像月光一样明亮。他自己飞下来，安在虫尾巴流血的手腕上。虫尾巴突然停止了抽泣，呼吸粗重而刺耳。他抬起头，不敢相信似的看着这只银色的手。他天衣无缝地接在他的手臂上，就好像戴了一只耀眼的手套。虫尾巴试着弯曲闪光的手指，又颤抖地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，把它捏成了粉末。 我的主人， 他轻声说。 主人，太漂亮了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 他跪着爬过去，亲吻着伏地魔的袍子。 希望你的忠诚不要再动摇，重尾奔。 伏地魔说： 不会的，我的主人，永远不会，我的主人。 重尾巴站起来，也加入到那个圈子中，脸上还带着泪光，反复端详着那只有力的新手。伏地魔朝重尾巴右边的一个人走去。 卢修斯，我狡猾的朋友。 他在那人面前停住，低声说道： 我听说你并没有放弃过去的行为，尽管你在世人面前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，我相信你仍然愿意带头折磨麻瓜吧。可是你从来没有来寻找我，卢修斯。你在魁地奇世界杯赛上的举动倒是挺有趣，但如果你把精力花在寻找和帮助你的主人上，不是更好吗？ 主人，我一直非常留心。 卢修斯·马尔福的声音迅速从兜帽下传来。 只要有您的任何信号，只要有关于您下落的任何传言，我立刻就会赶到您身边，什么也拦不住我。 可是去年夏天，一名忠实的狮子徒把我的标记发射到空中后，你却逃走了。 伏地魔懒洋洋地说。马尔福先生突然闭了嘴。 是，我都知道，卢修斯，你令我失望。我希望你以后更忠诚地为我效力。 当然，主人，当然，您宽宏大量，谢谢您。 伏地魔走了两步，停下来，看着马尔福和旁边一人之间的空隙，这空隙够站两个人。 莱斯特兰奇夫妇应该站在这里， 伏地魔轻声说。 可是他们被困在了阿兹卡班，他们是忠诚的，他们宁肯进阿兹卡班也不愿背弃我。当阿兹卡班被攻破之后，莱斯特兰奇夫妇将得到他们梦想不到的奖赏，摄魂怪将加入我们，他们是我们的天然同盟，我们将召回被驱逐的巨人，我将召回我所有忠诚的仆人，重新拥有一批任人畏惧的神奇动物。 他继续走动，走过一些食死徒面前时没有作声，在另一些人面前停了下来，跟他们讲话。 麦克尼尔，重尾巴告诉我，你在为魔法部消灭危险野兽，不久就会有更好的东西让你去消灭的，麦克尼尔。伏地魔将提供。谢谢你，主人，谢谢你。 麦克尼尔喃喃道。 啊！ 伏地魔走到两个块头最大、戴着兜帽的人影面前。 克拉布，你这次会表现得好一点，是吗，克拉布？还有你，高尔。 两人笨拙地鞠了一躬，傻乎乎地嘟囔着：“ 是主人。”“ 会的，主人。”“你也一样，诺特。” 伏地魔对笼罩在高尔先生阴影下的一个驼背人轻声说道。 主人，我匍匐在您面前，我是您最忠诚。 好了， 伏地魔说。他走到了最大的一个空隙跟前，用空洞的红眼睛打量着他，就好像有人站在那里似的。 这里少了六个狮子徒，有三个为我死了，有一个没胆子回来，他会付出代价的。 另一个，我想是永远离开我了。他当然会被处死。还有一个，仍然是我最忠诚的仆人，已经重新为我服务了。